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三朝早相当清凉，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同南海北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唔系下下佢都玩治愈嘅。 明明知道女人很痛苦，明明讨厌被称为毒妇，成为姊妹也许需要藉口得守住秘密，爱护 挣扎， 减少千个蚊个口业，对抗恶毒社会的舌尖。 之前在加拿大，小巧同监制坐低沟通的时候，就话想做一只关于女人癫女人的歌。因为在小孩的心目中，女人对女人是面中之面的。但是今次在这个面团队里面是没有女人的，除了邓小巧自己填词。作曲蓝月帮谢国维，编曲监制蓝月帮谢国维阿芬，早晚两个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邓小巧 Mea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新人巡礼， 有请 Anson Kong 江业生。 人生第一次真系上一个台度唱歌，就系、是、我嗰时中学参加学校嘅声康，就上咗学校礼堂度唱歌。完咗嗰个初赛之后，第二日翻到班房，我个班主任就同我讲话：，哇，江业生啊，你真系唱得好难听啊！咁样，如果你咁样都入到决赛嘅话咧，我哋成班都唔会支持你。 吓、啊，冇啦！ 想听足本版，梗系要听逢星期六下昼4点至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莉、迪神、施培嘅《沉相思》，认真做啦！ 师生恋真唔真啊？ 我觉得套戏情节好多都熟口熟面嘅。 唔通你觉得大婶嗰句，我最中意咧就系食小鲜肉噶啦，同面师讲嘢嗰把声好似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的 Ryan 是否会发展师生恋，那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戴住口罩嘅情况之下咧，呢度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有敏大人喺度啦， 系莫莉，今日终于现真身啊，但我都好挂住 Andy 啦， 系啊，尤其是寻晚个题目嘅时候，真系太开心。如果你坐埋喺度嘅话，我相信我哋三个已经系讲唔到嘢，就系笑 笑啦，必定系啦。点啊？你今朝嘅物流到未啊？ 我嘅物流未，我今日全日都冇啊。琴日讲完之后，反而寻日就有啦。 各位听众，我哋系关心大家嘅健康啫。 系啦，温大人头先讲嘅物流，真系讲通便啫， 通便嘅系。 咁今日咧， 其实呢个系一个大嘅 issue 嚟噶。 系，我觉得好多人都越嚟越便秘多。计 呢个三大哲学问题，就系早餐食乜嘢啦，晏昼食乜嘢啦，而家夜晚仲麻烦，冇堂食，系啦，点食咧？点煮咧？ 系。 咁另外一个哲学问题嘅就系话，即系点样去处理呢一个便便嘅问题？不过我哋搵一日可以，其实可以搵一个礼拜 系去讲呢个解决排便的方法， 系啊。 但系头先问大人所讲咧，而家已经好多嘢苦恼，尤其是而家缩紧咗个 堂食啊， 系啦，堂食啦，所有嘢即系之后更加多苦恼啦，仲要谂埋去边度食嘢之外咧，有样嘢一定更加苦恼。大家睇 N 字平台，睇网上平台，好多嘢都已经睇到。 I have finished Netflix， 系咪啊 ？Finished， 我相信咧，你压力都一定系已经系完咗好多噶啦， 系 应该都系同大家一样苦恼，到底睇咩好咧？ 同埋近排我星期四又讲电影啊嘛，仲要同佢争饭食。喂，你好 ，Hello， 敏大人，我 你好，你睇晒N 字头未？ 你 finish 特未啊 ？Netflix， 梗系未啦。 喂，但系我觉得除咗呢个 N 字头嘅平台咧，其实仲有好多平台噶，你有 啊？ 系咪？ 系啊。 A 字头嗰个啦， 佢有晒噶啦， 同埋仲有另外有个 A 字头咧嘅平台咧，佢本来系卖书卖剩嘅咧，但系有个 P， 即系佢化咗个 P 字头嘅平台。 系啊系。 最近有一套叫 The Marvelous Mrs.好 Maisel 啊，吓佢我觉得几好睇喎，讲一个女人咧就俾即系个太太啊，佢就俾个老公抌咗啦，抌咗只遗弃咗佢啦， 吓 咁然后咧佢咧就因为佢好有呢一个幽默感啊，所以佢就将佢个失败嘅人生就。化咗做啲笑话，然后咧佢后屘做一个好成功嘅栋笃笑像喎，喺佢嗰个年代。 通常栋笃笑像系咪都系要自嘲或者攞自己嚟做笑 话？佢攞佢自己嘅即系婚姻失败啊，即系话你有冇试过俾个十九岁嘅女仔叫走咗你老公啊？ 吓佢讲好惨啊！一个笑像其实真系一个悲剧嘅开始。 系啊， 俾个十九岁嘅少女叫走你老公系唔惨嘅，俾佢叫走咗你老豆先至惨啊！ 系咩？我觉得差唔多啫， 都差唔多惨噶。睇你老豆又同你老公边个有钱啲？ 系啊，反而我觉得俾一个大过我嘅人叫走我老公，我谂我 喂，其实你唔好笑啊！嗰阵我爸爸离咗婚之后咧，佢真系。即系佢真系啲女朋友系后生过我噶，跟住我话你千祈唔好介绍我识啊，我唔想叫佢做 Auntie 嘅。唔系，即系你一定要叫佢做 Auntie 嘅，激死佢。 系咯 ，Auntie， 我惊我未叫我激死啊，系我惊佢叫我 Auntie， 系永远打电话嘅时候开 speaker 咁啊 ，Hello， 系啊 Auntie 啊，大家叫 Auntie 啊咁样，系啊咁尴尬嘢算啦，我唔想我个童年嗰时我都已经是廿几卅岁啦，但我唔想有廿几卅。岁嘅童年阴影， 所以我哋讲翻电影啦。今日你系咪都系讲好似头先问大人话斋嘅一啲嘅家庭嘅电影呢？ 家庭佢又唔算嘅，呢套系一套啱啱上冇耐嘅韩国惊悚片啦。 系 咁我睇过好多网友 都 系啊，佢又唔算特别惊悚嘅，不过佢系走嗰条路先。 咁呢个系咪平台电影啊？ 平台嘅平台嘅， 佢都系 A 字啊，定系 P 字啊 ？N 字头， 哦 ，OK。 咁都系因为本来上电影院啦，咁但系因为呢个新冠嘅病毒嘅疫情关系咧，就搞到冇得上啦，就变咗直接上平台啦咁样。咁呢套戏咧就叫做 The Call 超时空通话，咁就好多评论都赞嘅，都激 咦？听讲好似有人介绍你啦，系嘛？ 系啊，之前即系介绍我嘅，反介绍嗰啲叫做。 系 反间谍， 其实我都唔知啦。Kitty 姐上咗神台，上咗神光，你哋仲有联络嘅咩？ 系咯， 讲戏嘛，梗系要啦。 哦， 系做咩？ 咁其实 Kitty 都睇好多呢啲戏， 佢真系好中意睇噶。 唔系，佢系中意睇韩剧嘅啫，其实。 唔系，佢唔中意啊。佢佢成日话佢话好闷啊，同埋好慢啊。 我讲亲都系韩国片嘅。 咁啱啊！ 佢讨你欢心寻下， 我唔系好中意韩国片。 唔系佢要话俾你听，佢知道一样你唔识唔熟嘅嘢，佢知道你唔会睇。 系，可能佢其他朋友就负责其他片嘅，我就净系负责韩国片。 哦、但我睇到咧，佢今次呢套电影嘅女主角都系博信慧、哦，佢系咪啊？其中一个演员， 其中一个，其中一个，即系女主角啦， 佢同之前咧 N 字头早几个月一日好 hit 嘅一套丧尸片 Alive， 又系、哦，即系佢今年已经有两套， 佢都几适合，系啊，佢都几适合呢啲喺危机中喺危机中挣扎求存嘅戏。 因为佢养一间嘅时候好惊 嘅， 我想问啊，即系有咩即系 casting manager 觉得呢、這个 得 呢个人咧最啱系令到人哋同情咁样啊？ 系啦，同埋咧，你梗系觉得佢找死嘅想。每一次佢做咩都系想找死嘅，但系最后都生存到咁咯。 但系观众诶 ，O 唔 OK 佢嗰只找死啊？即系有啲咧就觉得，喂，你明知嗰度有鬼，你都行埋去嘅，你真系找死咯。嗰只就 系啊，咁但系 OK 噶， 系啊，佢信服到噶。 系啊，咁点解啊？你我都想试下学佢个 image 咁样。如果我找死嘅时冇人闹嘛，唔系即系有咩方法先？我夹起条尾啊，少少想找死已经俾人闹。你问你咪找死啊？ 但系你唔会想做佢噶，因为佢样系楚楚可怜样噶。 咁佢做 你一定唔会想做佢嘅， 系 又眼大大。 唔系呢啲找死女仔样咪好咯？你做错事冇人闹，嗰啲人仲同情。诶，佢系咁噶啦，佢系咁噶啦。 所以我羡慕呢啲人噶，系啊， 我哋一定要学佢演技先。 下一套唔好啦，可以反转下做对方，即系佢有个对手戏嘅角色啊，金钟瑞噶嘛。 叫咩名啊？呢个靓女 金钟瑞。 哦，咁都对手就系、是 這個、对手系金钟瑞、啊，女主角咧就朴信惠。 系、哦，我想话咁朴信惠喺入面都系做找死嘅角色嘅，今次 系啊系啦系啦，冇错，佢仍然系继续找死嘅。 喂，找死嘅角色你系咪即系等于嗰啲所谓嘅 slasher movie 咧，即系斩人嗰啲电影嘅入边最尾系佢找死但系死唔去嗰个金发女仔啊？ 系啊系啊系啊，就系嗰啲啦， 总系嗰啲。 The Last Girl 啊嘛， 系、哦、叫 The Last Girl 啊， 系、 哦、 啊， 即系有咩方法可以入到呢一个型格就好 啊？难噶， 太强。我实在 系好难噶， 我系 the first girl 第一个死嗰个咧， 但系你真系唔可以扮， 系 嘛？ 你永远都系第一个冲出嚟嗰、那个， 系啊！ 英暗个问蛋同我都唔可以扮嘅，因为我哋一扮找死呢个角色嘅人咧，我哋两个就真系找死到。 阿 Kitty 得唔得咧 ？Kitty 入唔入到呢啲 ？Kitty 得 找死又人员量嗰啲啊？哦， 我开个 样俾你试下。 咁唔怪之阿 Kitty 系上咗神光，我哋两个仲喺度找死。好嘅，咁你继续讲啦，一套找死电影，但系大家好同情又好紧张嘅。 冇错啦，咁其实呢套戏咧都系有啲奇幻式嘅，因为佢话呢个超时空啊，真系超咗时空嘅。 嗯， 咁咧其实套戏得两个人嘅，主要系两个人啊， 咁 两个角色啦，唔系，咁有其他配角嘅，但系戏份唔系好多，对白唔系好多。 嗯， 咁主角咧就系、是叫金舒妍啦，咁就系、是我哋嘅朴信惠饰演噶啦。咁、 我睇到佢个样啊 ，Eric， 我打岔，其实佢个样似咩？呢个做个比喻咧，佢就似《千与千寻》入边嗰个千寻咯， 就系 找死嗰啲咯。即系你无妈无啦啦走入去嗰个咩魔嗰啲魔界嗰度咧吓，系啊系啊，所以我明啊我明啊 ，O K 啊，我睇完成套宫崎骏嘅《千与千寻》O K 喎， 系啦， 系啊，就系睇佢点找死咯， 派演技嚟嘅，即系有啲做呢个烈女，咁有啲系做找死派咁，咁啊找死派不分男女噶，不过即系佢系比较适合做呢啲， 佢个封面个样都好找死噶， 好可怜咯嗰啲，哦，即 系 你会觉得佢个 emoji 边个你救我啊？嗰啲嘢嚟 嘅，系咁啊。总之咧，佢就系女主角啦。咁佢个角色叫金舒妍。 嗯， 咁啊，背景都几惨嘅。譬如佢好细个就爸爸死咗啦，咁啊，母亲就患 cancer 啦。 嗯， 咁啊，剩翻几个月命啫。咁啊，因为佢同妈妈有个拗叫，咁所以佢一路都系怪责妈妈疏忽嘅。 嗯， 因为佢出门咧，即系妈妈出门咧，就唔记得闩个 gas 炉。咁、 嗯、 呢就搞到最后呢屋企火灾啦，咁因为呢个火灾呢佢爸爸死咗，咁、 哦、 佢身上呢好似大腿上呢就留低咗一个烧伤嘅疤痕，咁佢好恨佢阿妈嘅 ,ok, 咁另一個對手咧就係、是、大魔王啦，我哋叫做大魔王咧就叫吳淑英呢個角色。 嗯， 咁咧就係、是、金鐘瑞飾演嘅。咁佢一樣係咁慘嘅，父母早亡添。 嗯， 咁咧就佢但係有個繼母養大佢嘅。 嗯， 咁呢個繼母嘅背景好得意嘅，其實講得唔多嘅，我哋淨係知道佢係一個巫女啊。 嗯， 嗱巫女喺韓國嘅 係咪巫婆嘅孫？ 巫女係一種行 後生嘅巫婆， 係一種咩話？ 行業嚟嘅、 哦， 因為其實佢哋韓國嘅傳統嘅宗教叫薩滿教， 哦，即係嗰啲神 沙文啊， 佢又唔係叫神婆，佢叫巫女嘅， 係啊， 哦， 唔係我意思即係好似等於神婆嗰啲款啊， 嗯， 即係幫人 八座同三八咁咯，點叫？ 唔係㗎，佢哋係有法力㗎， 嚇、啊，係啊， 可以驅邪治鬼㗎，係。啊咁啦，咁所以佢总之佢继母嘅职业咧就是巫女嚟嘅，咁但系咧都好奇怪嘅，呢、這个继母咧嗱，呢、這个我哋当白雪公主同佢个妈妈啦，即系佢个继母，继母通常咧觉得自己嘅继女咧就系咧恶鬼上身嘅，咁、咧就所以一度都禁锢佢噶，唔俾佢出街，唔俾佢离开间屋嘅，咁咧同埋成日都要谂办法佢逼佢食啲草药啊，同埋要同佢驱魔嘅，咁咧甚至去到最后咧就不惜咧要将呢、這个吴英淑啊叫做即系大魔王咧杀死。咁嚟驅魔，驅魔做極致要殺咗佢。咁劇情上咧，就我覺得佢比較似一個時空 loop 啊。我哋有種戲叫時空 loop 啊嘛。 嗯， 即係譬如嗰個咩，甚 至《杯嘢菠蘿蜜》月光寶盒嗰啲啊。 係啦 ，Happy Death，Happy Death Day 嗰啲咧， 係日日日日都係大 翻起身，係啦。咁佢有呢個風格，但佢又唔係用一模一樣嘅手法嘅。 嗯。 咁其實去到最盡咧，我哋就睇到其實佢為咗。其实个主题系咩呢就是为了生存其实一个人可以去到几尽。 嗯。 OK, 咁呢个都基本上好老生常谈啦我都有好多戏无论咩戏经历片都好重好中用呢个题材嘅。咁只不过佢今次呢系奇幻啲嘅包装啫。 嗯。 咁一开始呢其实我哋都我睇嗰阵呢我冇怀疑呢我以为佢呢系一个文艺片嚟嘅。 吓、啊但一睇个封面已经知道唔会系喎。 我通常唔会、我唔会 judge 佢个封面。 你话一开套戏个头嗰五分钟，你觉得系？ 系啦，我以为系文艺片。 咁我会中意睇，应该好有深度、啊。 因为就咁斋听超时空通话咧，又似系嗰啲嘅，真系。 哦，咁呢个翻译啫，因为我睇英文。 佢叫 call 啊嘛。 系。咁因为佢一开头咧就系、是、母女喺度嗌交。 哲学嘢讲下咁样噶。 咁有少少啦，少少啦。咁跟住又翻咗，因為佢同佢嗌完交之後咧，就翻咗去老家咧，就睇下間屋啦，收拾下啦咁樣。咁咧就總之好多嘢都係好鄉村啊、懷舊啊，有啲好似你要同你個過去決別啦，要翻去收拾一切啊，咁好文藝 feel 啊。 嗯， 係嘛？咁啊，殊不知咧都。五分钟过咗啦，就文艺完啦， 就进入恐怖嘅世界啦。 系啦，就突然间个电话响，我 找死啦， 系咧， 你搵边个啊？ 未住， 我找死噶， 差唔多。咁咧，佢一个电话好奇怪嘅，就系嗰啲我哋以前嗰啲而家我哋叫固网电话啦。 嗯， 固网电话都有无线噶嘛，你知唔知？ 乜住阿莫咧？你知咩叫固网电话？ 我梗知，而家打紧俾你啊，你嗰啲咪咯。 我知，但系你十岁以下嗰啲可能未必知嘅，有啲人屋企已经冇固网。 系啊，有啲佢哋直情唔知收音机系收音机添。 系， 收音机唔知系点啊？ 系啊，佢唔知噶，攞电话听噶嘛，佢哋 系 啊，系 喎， 咁啊，总之咧，佢就嗰个电话突然间响啦，咁啊好奇怪啦，唔知点解会响，因为你冇好耐冇线噶啦嘛，总之响咗。咁啊，聽咗就有個陌生嘅女人咧，即係大魔王啦，就嗌救命啊，求救，你快啲嚟救我咁。咁跟住咧，佢就話做咩唔嚟啊？即係佢嗌咗另一個名喎，就唔係嗌女主角個名。 咁其實佢唔理佢咪得咯？ 係啊，咁我咪收線咯。 係咯。 第一次就咁樣，因為答唔上嘴嘛，咁咪、 嗯、 收線咯。咁、嗯、但係佢跟住打咗好多次嚟嘅，咁啊、 嗯、 直至有一次咧，佢因為佢聽對方嗌嗰個名咧，係佢附近間士多個老闆娘個名嚟，咁、佢就好奇，咁即係其實有個咁嘅人嘅喎，佢唔係亂咁噏嘅喎， 咁又識嗰個人啊嘛， 係啊係，咁有個好奇之下咧，咁佢因為佢執屋啊嘛，咁執咗下屋咧，就發覺咧就有一個暗格咧，就藏咗一本日記，個、日記咧就寫咗好多嘢，咁咧佢。佢就開始懷疑佢聽嘅嘢，因為有啲嘢吻合嘅，同佢聽，即係嗰個打電話嚟嗰個人嘅求救，係吻合嘅。咁所以咧，跟住有一次佢再打嚟嗰陣咧，佢就問佢係唔係乜乜乜，即係英淑啦，佢嘅名叫英淑。佢就係啊，咁你點啊？咁樣即係講慢慢咧，佢就透過對白裏邊咧，就大家互相知道咧，哦，原來咧佢哋嗰個電話可以跨時空嘅， 哦， 超越咗時空，即係話咧， 翻去之前定之後啊？ 佢同你算系呢、這个啊，我哋讲量子物理学啊，量子纠缠咁样子。 你知唔知咩叫量子纠缠 啊？ 即系。我同阿李亚力都唔系话系呢一个 science 嘅即系理科生啊，但系佢哋科学家发现咧，即系喺粒子再细啲咧，系讲量子啊嘛，佢会讲下有一对天，即系量子可以去到天山一对嘅，即系无论嗰一个喺东一个喺西嘅时候咧，其实佢哋会做同样嘅嘢嘅。 哦，即系另一个自己， 就好爱情咁样纠缠咁样嘅，即系你当系另一个自己个灵魂系同一样嘅， 咁但系当然佢剧里边就系两个唔同嘅人啦。 系 咁总之佢哋发觉咧，其实佢哋相差咗廿年嘅，但住埋喺同一间屋。 嗯 ，OK， 咁即系话女主角住呢间屋之前咧，系属于上一任嘅业主啦。咁、我其中一个里边嗰个咧就系呢个大魔王。OK， 咁两个人咧就因为咁样通话变成咗好友啦。即系虽然两个都系女仔啊。咁佢哋就互相去解释佢哋自己嘅生活环境啊、因为女主角呢就讲下咩叫电脑啊 ,internet 啊手机听电话嗰啲都全部都陌生㗎嘛，对于大魔王嚟讲。咁、大魔王呢就会喺附近嘅士多买咗当年即係廿年前好流行嗰啲零食呢、就埋喺地下度。 俾佢睇 係。啦咁就叫佢去攞嘅。咁攞返出嚟当然係烂晒啦，咁但係佢睇下包装纸，嘩呢啲嘢咁都出得嘅。 但係佢用佢可以 Google 返喎，今次佢唔使用灵媒 去睇， 係真㗎喎。 咁佢亦都有 Google 过嘅，咁就係咁啦。咁佢哋开始认识之后呢突发奇想啦，女主角因为佢爸爸死咗㗎嘛。咁佢因为佢死嘅时候就係大概廿年前啦。咁所以佢就拜托呢个英属大魔王咧，就话不如咁啦，你横掂喺嗰段时间，你可唔可以搵机会去救翻我爸爸？咁、其实救佢爸爸好容易啫嘛，就系、提醒佢要生 火，叫佢走啊咁。 系或者叫佢走啦咁样。咁啊，当然佢真系做咗嘅。咁啊，做到咁啊，父亲真系翻身，咁啊，成个景就转咗噶咯。间屋咧由本好破破烂烂咧，变成一个有人住嘅，有生气嘅。佢爸爸又出现咗，佢妈妈又冇 cancer 噶。 哦。 吓、咁啊，即系历史改变了。咁咧就为咗报答呢个大魔王咧，佢就要查一下呢个大魔王咧究竟佢发生咩事。因为本笔记写咗一半就好奇怪咁啊停咗咁啊。咁所以咧就后屘就查到啦，就知道咧，哎呀唔得了啦，你嘅继母咧要杀你啦，俾个毒苹果你食。咁当然呢个 救翻佢，叫佢小心个继母咪得咯。 系啦，冇错啦。咁英属大魔王就当然就小心啲啦。咁终于佢就可以逃过一劫。咁但系逃过呢一劫之后咧，就引发咗好多问题。咁开头都唔知嘅女主角，咁一路睇落去咧，咁就开始有一啲奇怪嘅剧情走出嚟啦。就开始反转剧情，我叫做。因为开头咧系好正常噶嘛，好柔情噶嘛，好呢、這个正直噶嘛。咁但系咧，咁点解呢个女仔会俾人困住咧？俾佢继母困住咧？系咪咁单纯就因为呢个继母想帮佢驱魔咧？咁定係因為原因呢，咁就一路揭落去啦。咁亦都呢搞到為咗要解決一堆問題呢，阿英屬大魔王呢就要挟呢阿女主角呢要幫佢查下佢嘅未來嘅所有細節。咁等佢可以出家避空啦，當然。咁中間唔會講啦，講就冇提。咁呢如果唔係呢，威脅啦，呢、這個英屬大魔王就話，如果你唔幫我呢，我就會走去殺咗你阿爸。 哦、 OK， 因為佢同一個時代㗎嘛，佢同佢阿爸。咁佢又知道佢住边度？ 咁佢杀咗阿爸，佢咪出世唔到咯？ 佢出咗世， 出咗世嘅都 系 几岁嘅。咁但系佢知道佢住边度噶嘛？因为吓，因为佢哋住嘅地方咧就系、是、一间细屋嚟嘅。OK， 即系阿女主角笑就细路仔嗰阵住嘅屋系细屋嚟嘅，就系、 是、 想搬去 呢间 大魔王而家住嘅呢间大屋。 OK， 咁所以佢哋系有联系有认识嘅。咁呢个都几巧妙嘅，我觉得佢报得。咁就系咁啦。咁就一来一往，一来一往啦。咁呢个女主角咧，佢又唔系咁咩喎，虽然佢找死咗，佢又唔系咁弱嘅，佢、又谂办法咧去陷害大魔王啊！即系佢又查下有咩事可以害到佢啦，咁啊走去害佢。咁当然最后大魔王成功逃脱啦。咁咧就一路讲，咁啊一路好多嘅 case 嘅互相去斗智斗力嘅。咁最后咧两个咧，因为其实佢最后嘅时间一路。大魔王嗰条时嗰、那个 timeline 个时间线一路向前噶嘛，咁、其实你谂到啦，如果佢冇死嘅话，咁即系佢始终都会见到面啦， 系啊， 系嘛，冇错啦，咁就系咁样啦。 咁其實佢中間有啲幾慘嘅地方，來來回回嘅，即係譬如佢阿爸咧，又死啦，又生啦，又死啦，咁樣好犀利， 生死好多次。 但係你Alex啊，你講呢一套戲咧，我都喺 Angie 頭個平台見到佢個 poster 啦。但係我喺嗰啲咧，即係五分鐘睇嘅一套戲嘅一個宣，即係唔係應該係一個，我睇過個英文版喎，西人版喎，係有西人版嘅喎。 佢系嗰个原理系一样嘅，呢、這个原理 咧，你知唔知？你有冇睇过西人版啊？ 未啊！ 个西人版又系有个地线电话，即系我哋叫地线电话啦，靓 固网电话， 固网啦，响咗咯。佢系有啲嘢参，佢我谂佢就五成似啊，然后就话俾佢听， 有个大版噶嘛， 系啊， 但系嗰个系用另一个角度写噶，我知啊，我嗰、那个我睇咗啦。 咁你又唔介绍嗰、那个，介绍呢、這个呢套而家上紧 啊， 系啊嘛。咁我想問下你， 同埋佢嘅 ending， 佢 ending 未完嘅，咁啊將就係 final frontier 啦，即係佢最後嘅嗰條界線嚇面對啦、，confrontation 啦又，咁啊，但係咧，其實我覺得佢個 ending 都幾得意嘅，咁當然佢係有兩個 ending 嘅，一個咧就係同嗰個女主角係傾向女主角嗰邊嘅，即係女主角成功啦，咁啊，但係調翻轉咧，佢仲有一個 ending 咧。 就傾向大魔王嗰邊嘅， 傾向大魔王嗰邊嘅。咁、呢個問題咧就係睇落去咧，佢究竟係一個彩蛋咧，定係一個平行宇宙咧？ 明白，唔該曬你阿力啦，今日介紹咗一套咧，即係都算係都幾新嘅， 多謝你嘅 時空通話， 多謝你嘅 The Call， 你收線得㗎啦， 非常曬你啊，你阿力，好啦，拜拜， 拜拜。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十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台湾东部海域发生6.7级地震。根据台湾嘅气象局表示，地震发生喺晚上9:19，震源深度76.8公里，震央位于宜兰东面27.2公里。台湾多处包括宜兰、新北、花莲、台北、桃园等地录得4级震级。政府就強制檢測規例公告刊憲，要求曾經在指定期間身處九龍灣麗晶花園第四座 E 室單位和第18座 D 室單位的人士，需要在下星期一或之前接受新型冠狀病毒核酸檢測。任何曾經在上個月20日至今個月10日期間身處上述有關地方超過2小時的人士，需要接受檢測，並且在執法人員要求提供檢測資料時提供有關資料以供核查。當局又表示，受檢測的人士除了檢測之外，盡可能在確定檢測結果之前留在居所地點或者私人處所，避免到工作處所。如果已經在今個月6日至10日期間已經接受檢測，就會獲視為已經遵從強制檢測的規定。警方表示，一名驻守新界南防止罪案办公室的43岁女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她星期一感到不适，前往政府诊所求医，经初步测试之后，寻日得知对病毒呈阳性反应。警方一度表示，女警曾经在上个月26日在九龙城区的一间学校派发传单，之后修订为在上个月26日在马鞍山区一所学校派发传单，期间她全程佩戴口罩。警方了解事件之后，已经立即通知相关学校，并继续与卫生署以及相关学校保持紧密联系。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对有英国内阁大臣和全无官方身份的反政府香港人士会面时刻意展示特区区旗，表示强烈不满和反感，明显是英国政府近日继英国外交部发表恶意中伤特区的香港半年报告之后另一次挑衅行为。對方對中英聯合聲明和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港人的言論更加是有違國際義務。發言人又說，中英兩國政府簽署聯合聲明時互換備忘錄，英方明確承諾 不給予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國的居留權。英國政府若果刻意違背備忘錄中的承諾，不顧中央人民政府反對，執意利用部分港人仍然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有關身份進行政治炒作，向有關人士提供在英國居留和入籍路徑是罔顧歷史事實，有違國際義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29,952點，跌11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655點，跌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1，日元104.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76，人民幣6.549，英鎊對美元1.328，歐元對美元1.211，澳元對美元0.749，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42.65美元，賣出1,843.16美元。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不爱你，你就是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是最惨那个，音乐话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漫天灿烂像繁星。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你对波盛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应该男女老少都会中意嘅嘢咯，可能系个人比较平实，就谂到呢样嘢。 Hello， 我系晴儿 ，Little Shine，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盛，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系 Sammy 郑秀文， 我系 Asa 蔡卓妍。 记得收听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10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敏、莫莉主持的《敏感时刻》。 力之后咧，呢度继续都系敏感时刻，直播室入面依然都有问大人喺度。 系， 但系问大人一开头嘅时候就已经讲话，今日你攞埋佢个饭碗， 攞埋你压力嘅饭碗。 点解咁讲咧？ 因为我都会讲电影，不过咧我就会即系佢用影评人嘅角度多啲噶。 系， 我今日用翻编剧嘅角度。咁啊，想俾个难题啊，莫莉啊。 系， 你觉得咧喺电影嚟讲咧？导演紧要啲啊，定系编剧紧要啲咧？ 哇，呢、這个真系难题嚟嘅、哦。但系我觉得咧，系啦，嗱，但系如果你话一套电影，成日啲人都话灵魂就系个导演啦、 嗯。 但系其实咧，某程度上我反而觉得系编剧， 即系因为灵魂背后嘅男人或者女人。 系啦，灵魂背后嘅灵魂就系个编剧咯。因为我点解咁讲咧？你冇个剧本， 个导演拍啲咩咧？ 系 咁，所以我就觉得个编剧都系一个灵魂咯。 咁咁啊，但系 深层次嘅灵魂 嗱，但系又调转嚟讲，咁、我写咗个剧本，冇个导演，咁你个剧本咪一摊子？ 诶、应该咁讲，我会觉得系一个人嘅心灵同外表、一个电影。咁、那个导演咧就系、是、负责外表嘅， 系 咁心灵就系个编剧啦。咁因为个编剧要整咗个骨干，即系一个人物嘅心灵出嚟啦。咁点样可以将你一个人打造到好靓咧？就可能靠化妆啊，可能你大个之后你嘅仪容啊、衣着啊嗰啲啊。咁呢个就要靠导演啦、因为导演就雕琢呢个电影、令到个导演令到呢套戏有几咁好睇、或者几咁靓。 你呢、這个我真係觉得你呢自从升咗上嚟咁一个人真係 有内涵咗，系咪讲嘢 有内涵咗。其实我再简单啲，我再复述啊莫呢个说话。佢即係话呢，即係我哋成个标本嘛。咁编剧就係一剧之本啦。咁导演呢就是标嗰 part 啦，就一剧之标啦，咁就所以就会有个标本出嚟啦。咁样一个就是喺即系你入边嘅内容，下、一个咧就将个内容咧就将佢我哋讲 objectify 啊， 散发出嚟， 化成一个影像啊、声音啊等等啊，去表达嗰个意思啊咁样。咁点解我今日会问呢个问题咧？ 系咯， 就基于我自己系个编剧啦，都做咗一次半次导演咁样啦。 你系咪想问我查一个再难啲问题、就 系你觉得我做导演好似做编剧导演，我唔会问呢啲问题，我想知答案 啲咁。 系啦， 两样都重要，我觉得 系。咁点解咧？因为咧，我个女好紧张咁介绍咗一套戏俾我睇啊。佢话妈咪啊，N 字头嗰个平台啱啱上咗一套叫 Mank 嘅曼克嘅。咁我谂曼克咁呢啲唔识 M-A-N-K 喎，即係男人嘅 man 加個 K-man 乜鬼嚟㗎咁樣啦，我真係唔識㗎喎。咁喺度查啦，查一查咧，發現咦，原來呢個我唔識嘅一個字 man 係一個人名，而且係一個呢好出名嘅荷里活編劇嘅名喎。咁我都覺得真係好自愧啦，自己都冇係編劇都冇聽過一個咁出名嘅人嘅編劇嘅名。而且呢個編劇呢就係編到一套呢好多人認為係美國最偉大嘅電影，甚至是冇之一㗎，因为我见过有一个 list 呢是AFI,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佢哋呢就排过，即係喺上世纪排过美国嘅100大电影，佢哋呢就将呢个大国民Citizen Kane 呢套电影呢就排喺美国嘅第一位 number one 嘅，即係有一班即係好点讲，位高权重啊，或者系即系都系好资深嘅电影人都会觉得呢一套电影系最值得尊崇嘅。 系 咁而 Mank 呢个人咧，曼克呢个人咧，其实就系呢一套电影嘅编剧啦。咁我就想问一问阿莫莉，你有冇听过《大国民》咧？ 冇听过，但系因为敏达讲呢套电影嘅时候，我睇过呢一个个名 字。我次次都系讲啲嘢咧，我冇听过， 我冇听过。 敏达同埋讲呢个 topic 咧，所以我就睇下咁样。 但系因为咧，我亦都睇到咧，佢话佢系 N 字头呢个平台咧，12月啦，即系今个月啦，系必睇焦点电影添。我讲到系。 系啦，咁 嗰度好劲。嗱， 点解我头先已经讲咗咧？即系讲咗一个电影历史啦嘛。 系咯。 咁咧，同埋因为我女点样引我睇咧，佢就。有一套 呢套系新嘅电影定系旧嘅电影咧？ 佢就系好似阿李亚力讲啦，佢就系超时空咗嘅，系啊，将咧旧嘅荷里活同埋而家嘅荷里活咧就打通咗。因为呢一套 Mank 曼克嘅电影啊，即系其实就系讲嗰套大国民啊，1940年制作嘅呢一套被誉为系 number one 嘅美国电影系点样打造嘅。咁但系打造佢嘅人咧就跟系现代人啦。咁你一定睇即系呢个导演咧就叫戴卫芬奇。David Fincher。咁我觉得阿莫你一定睇过，你可能唔记得咗个导演名，佢就系 Seven。七宗罪嘅，咁佢除咗七宗罪咧，喺1995年啦，咁佢就应该系即系嗰阵时算系呢个新嘅导演啦，咁大家哇惊为天日啦，跟住就拍过几套啦，就系、是、The Game 冇咁即系冇七宗罪咁多人中意，但系都好多人睇嘅，咁有一套咧就叫搏击会啦 ，Fight Club 啦，呢套我唔知你有冇听过啦。跟住就同 Jodie Foster 有一套咧，就系 Panic Room 啦。Panic Room 就系讲即系有啲大屋咧，佢有个 有夹暗房嘅，俾啲有钱人匿埋入去嘅，有少少似呢一个上流寄生族嗰个暗房咁样啦吓，咁都好紧张嘅。咁跟住有一套咧就系、是、叫 Zodiac 啦 ，Zodiac 就系十二星座十或者叫咩黄道咩十二宫杀手啦， 系 就真系真事改编嘅。咁就系呢个杀手到今时今日咧都冇人知道系边个，咁而当时咧佢咧就系杀完人之后咧佢仲会寄一啲咧即系谜题俾警方嘅。咁呢一套戏又系 David Fincher 噶啦，咁跟住就有一套讲呢一个 Facebook 嘅创办人啊 Mark Zuckerberg 嘅 Social Network 啦，2010年啦，跟住仲有龙纹身女孩啦，我谂你一听过啦， 有啊， 系啦，咁同埋最近佢对上一套咧。应该是两套我要讲一套呢就是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 的，就是讲一个呢套应该是 Brad Pitt 的、就讲一个人呢他一出世的时候是老的、他是由老变回后生的、即是他老的时候就变 BB 的、咁样咁呢个电影都记得以一个 concept， 咁同埋呢一套你一定睇过啦，就是 Gone Girl 啦。Gone Girl 咁咧，呢一個 David Fincher 咧，就佢對上都2014年啊嘛，咁佢隔咗咁耐咧，先有一套有一套即係90分鐘嘅 feature film 咧，就係呢一套 Mank 啦。咁而且呢一套電影咧，嗱，佢係 David Fincher 係導演啦。咁點解佢會拍呢套電影咧？就因為呢一套電影嘅劇本咧，就係由 Jack Fincher 寫嘅。咁你覺得 Jack Fincher 係佢邊位咧？ 因为我睇资料，我知道。原本我话好坦白话你听，我唔知道。 系 佢爸爸， 咁因为佢爸爸咧都系一个咧编剧，咁佢咧就将佢爸爸，即系 Fincher 将佢爸爸嘅遗愿咧，就终于咧就喺即系2020年咧就可以做到啦。咁所以我觉得真系要支持一下呢套 Mank 嘅。 需要捉紧你，原来怕吓，从来没妄想，爱到没有呼吸，唯命相依，轻看那些大节日，永远没约誓，只说此刻。人一世多么远，如何记得？便宜字母托，旧我乱透此刻。承诺破合，要用上生命证实，爱我为快乐，不要谈论太多想法。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疲惑不要讲天老地老，囚禁我同样囚禁你门上锁。若令结新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祈求下辈子也要对我专一，难道雕刻纪念结识六百日，最怕用一生一世来定爱的资格。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便分一半睡床，疲惑不要讲 情人尊贵，帮助我是否能爱到白头，怎么问我，暂时有你暂时喜欢是我， 啱啱听过系关智斌 Kenny 嘅《暂定》。剛才問大人跟我們說的電影叫做 曼克 Mank 的 Mank 其實就是一個荷里活的資深編劇，他的全名叫 Herman Mankiewicz， 人們都覺得他，就算西人都覺得他的名字難讀，所以就叫他 Mank 的。所以我們今天講這個題目其實 有幾個時空的，一個時空就是這個大卫芬奇咧，就帮佢爸爸，佢爸爸Jack Fincher 咧，就是一个记者兼呢个电影编剧啦，就写咗嗱呢个第一层时空啦， 系啦 吓，就写咗呢个剧本啦，咁跟住佢就帮爸爸就完成咗佢嘅遗愿啦，咁呢个第一层啦， 因为爸爸嗰阵时冇拍到呢套电影，就一直 keep 住咗呢个劇本， 因为佢爸爸系编剧啫嘛，系，咁你都要真系揾到个导演啊，同埋资金啦， 佢就一直揾唔到，所以就搁置咗喺度啦。 其实就唔系佢爸爸揾唔到，而系当时我谂佢爸爸都有揾嘅，但系当时David Fincher 咧，佢拍完《七宗罪》之后咧，就拍完再拍的 game 啦，跟住佢已經想拍，幫佢爸爸拍噶啦。講緊嗰陣係1997年啊， 四年前 係啦。咁嗱，佢當時 三年前 1997 唔係七十三年前， 醒下係啦，回歸啊，到而家咁咧嗱。咁即系而家拍咗出嚟咧，佢就系揾咗Gary Oldman 同埋一个女仔叫做 Amanda Seyfried 嘅，即系阿 Mamma Mia 嗰个女仔啦，咁都好靓女嘅。咁但系如果吓当年阿爸爸搞得掂咧，其实我哋得到嘅咧就应该系 Kevin Spacey 同埋呢个朱迪科士打，咁所以其实就系、是、即系时辰未到啦，咁所以我哋就冇得睇佢哋兩個嘅演出，咁就要睇翻即今時今日啦，即係2020年呢個版本咧，就係 Gary Oldman 啦，同埋 Amanda Seyfried 啦。咁嗱，呢個係講緊 第一層， 而家呢層嘅時空啦。第二個時空咧，就係其實成嗰套戲係拍乜咧？就係、是、拍呢個編劇去寫呢一個大國民呢一套被譽為係美國 number one 電影啦。咁啦，咁跟住咧，其实我哋仲要探讨嘅一样嘢就系、是、嗰套大国民电影又讲乜嘢嘅咧？ 系咯， 点解会 touch 住嗰样？所以其实 我哋点解会系美国 number one 咧？ 系点啊？李博美国 number one 咧？咁样咁其实呢套戏咧就系讲即系讲 main 噶啦，呢个编剧点去写啦，写呢一个电影，咁你会觉得啊你可能会觉得有咩好睇啫？睇套戏咪睇套戏咯，我做咩要知道嗰、那个剧本系点样写出嚟咧？咁所以我都搜查过呢个 Herman Mankiewicz 嘅家族咧，我觉得佢呢个家族真系 DNA 非常强大， 即系全个家族都系写电影，即系关电影行业事。 嗱，阿 Herman Mankiewicz 佢自己系一个电影编剧啦，跟住佢个细佬 Joseph Mankiewicz 咧，都系一个电影编剧，系佢自己介绍入行嘅，而且攞咗两个奥斯卡嘅。 系， 咁阿 Herman 但系哥哥又冇攞到奥斯卡， 哥哥就凭呢个大国民攞咗一个奥斯卡咯，吓呢套戏攞， 细佬就攞两个添， 细佬又攞两个， 系， 咁跟住佢好似仲有一个佢有一个表叫 叫 cousin 啊 ，cousin 表兄弟 即系唔系表兄啦，但系表兄弟嗰啲咧，就叫 Francis Mankiewicz 啦，就加拿大嘅电影人嚟嘅。咁即系话佢哋嗰辈已经有三个啦，而且佢哋已经攞咗三个奥斯卡啦。咁跟住阿 Herman 咧就有三个，即系真系讲紧呢一套戏入边嗰个阿 Mank 啊，佢就有三个仔女，有两个咧都系电影编剧嚟嘅，同埋有个女咧就 系 小说家。好啊，咁佢细佬即系攞两个奥斯卡嗰个咧， 哇，全部写嘢嘅， 都有三个仔女，而三个咧都系同文字创作有关嘅，唔系电影编剧咧就小说家咁样咯，所以成家人有十个电影编剧噶啦，已经 哇，好全家都系出文人嘅，劲喎，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佢用 Mank 呢个名都其实几好嘅，系讲紧佢成族人嘅编剧啊，咁其实嗰、那个古仔咧，即系我即系阻住大家睇嗰啲 details 位啦，咁就即系亦都唔想做咁多 spoiler 啦，但系佢成个古仔就系讲话呢个咧大国民嘅导演。當時啊，未知道那套戲叫大國民嘅，本來就諗住叫 The American 咁樣，即係一個偉大嘅美國人咁樣。咁呢個 Orson Welles 咧，佢咧就係喺1940年代咧嘅時候，佢本來屬於一個好好威水嘅廣播人，但係嗰陣佢拍大國民都係得25歲到嘅啫。 哇！咁後生， 你係咪少少覺得咧？點解而家啲人捱到30幾歲都好似仲係後生仔啫？咩？即係未曾有過咁大嘅機會。係 咯。 咁點解佢咁Orson Welles 佢點解咁 awesome 咧？就係佢喺佢做廣播劇咧做得好叻嘅，佢自己又係做一啲舞台劇演員啊、導演啊咁。咁佢曾經有一個咧，真係我講叫佢唔係話叫成名作啊，係一個好震撼嘅作品咧，就係佢用一個廣播劇嘅形式去講咗一個咧外星人侵襲地球嘅故事。咁嗰啲聽眾咧喺屋企聽呢個廣播劇咧，佢以為真事啊，令到大家都好驚啊，咁於是就成為佳話啦。咁跟住啲人就覺得哇，佢講故仔嗰個能力咧，係真係好厲害喎、啊。咁同埋佢把聲真係好性感嘅，我覺得同音樂情人係有得揮。 哦， 咁嗱，音樂情人 可以做副業做 DJ 喎，咁佢 事實上佢就係 DJ 啊嘛。 哦， 係 啊， 即係佢嗰陣就係做廣播啊嘛。係 係， 佢係廣播情人啦、啊。 係。 咁但係即係音樂情人就温柔嘛，佢咧就係有一種咧即係佢如果你睇翻一啲即係你上 YouTube 睇翻佢啲訪問啊，或者佢一啲舞台劇咧，佢係有一種威嚴嘅、所以佢講嘅嘢咧，大家都會信嘅，即係包括外星人侵襲地球咁樣。咁就因為佢喺廣播界有咁嘅成績啦，咁所以就引到呢、這個電影界咧，即係對佢咧就垂青啦。咁然後咧，佢就得到一個studio 啊，佢哋嘅電影公司嘅一個contract， 呢個 contract 我諗到而家今時今日咧，都會令到好多導演好羨慕嘅，就係喺一個有限，即係佢俾一個有限但係合理嘅 budget 佢，但係俾完全嘅自由佢，完全嘅自由，即係話你創作咩故仔都得，即係只要即係你去創作先啦。吓，唔系话我派个剧本俾你拍，系你去创作。咁我 OK 咗咧，只要你系 within 嗰个预算之内咧，你中意用咩演员，你中意用咩嘅摄影师啊，咩嘅剪接师啊，同埋仲有你有晒 final say。 系， 因为我唔知阿莫莉明白，其实系即系而家电影系一个都即系嘅既系艺术品，亦都一个一个商业产品嚟噶嘛， 所以唔系下下自己拍完之后就一定系俾人唔会俾人改， 唔会俾人改，所以有啲叫 director's cut 啦，即系导演嗰个 cut 啦，导演 cut 完之后，如果 公司 cut 啦，仲有 公司就嫌或者太长或者太短或者边度闷，咁公司又会有个 cut 噶嘛，有 producer's cut 噶嘛，咁但系佢呢一个即系佢得到呢一个合约咧，所以就惹到咧，即系荷里活有好多人咧，对于呢一个20几岁嘅僆仔咧就好不满啦。咁佢开始就惹咗啲仇家啦。 澎湃，当齐集盛放，能力崩坏，每度。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还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创疤。同时微笑，也不松懈，都有用处安排，藏着盼望。当齐集盛放，能敌不坏，每度微笑，平凡出伟大。 变破气， 电影入面每一个嘅细节，每一个嘅画面，每一个嘅地方，唔好睇佢每度微笑，每一个画面都系导演、编剧好多唔同制作人嘅心思。啱啱听过嘅 Robert Bang 嘅每度微笑，转个头十一点钟新闻翻嚟，继续敏感时刻。今日敏大人同大家讲嘅系叫《曼克》呢套电影。 545，英镑兑美元1.331，欧元兑美元1.216。澳元兑美元0.752，新西兰元兑美元0.70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4.55美元，卖出1845.28美元。喺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覆盖广东同埋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微雨。听日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4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同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二台院线专访蔡杰，这个嘉宾比主持更急问问题啊！ 你有冇睇啊？系咪好乞人憎啊？ 因为喺叶念心导演最新嘅爱情作品入边，黄婉之系天使，而佢系魔鬼。 我嘅角色叫琪琪啦 ，typical 啲嘅女强人，会比较为自己着想。咁琪琪嘅出现改变咗阿索嘅人生，咁但系咧自己做嘅时候都贴噶，担心出到嚟观众会觉得讨厌嘛。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喂，刘德华，记得收听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磨利敏感时刻。 好啦，翻到嚟敏感时刻嘅直播室， 系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呢个 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嘅一套新嘅电影啊，就系大卫芬奇嘅《曼克》啊 ，Mank 嘅。咁但系我头先讲咗啦，我哋就要分三个时空嚟讲啦。第一咧就系大卫芬奇帮佢已故嘅爸爸一个编剧家啊 David Fincher 咧，就系终于圆咗梦啦，就拍咗呢一套 Mank 啦。就呢个就系2020年嘅时空啊。 系 咁啊，而家系上紧啦。OK， 咁第二个时空咧就系嗰个呢一套戏本身咧 ，Mank 咧就系讲呢个 Mank 呢个编剧家咧点样去写好大国文嘅呢一套美国伟大电影嘅。好啦，咁第三个时空咧就系嗰套电影啊，大国文到底一套咩电影啊？所以我头先纠结紧，我应该话教即系唔系教，应该同大家分享大国文系咩电影先啦， 定系 讲咗孟克先咧？咁但系我就谂翻我自己嗰个心理路径就系、是、开头觉得正啦 ，David Fincher 终于有戏咧，我都冇咁心急睇嘅、 嗯， 但系知道佢系讲大国文嘅剧本系点样写成咧？咁我就好有興趣即刻睇啦。咁、所以呢我會覺得呢大家係應該有少少理解大國文係咩來歷嘅電影先、至會更加明白曼克。咁所以我講咗大國文先。咁大國文呢就係、是、一個點講呢廣播界嘅天才啦 ,Orson Welles 啦，佢嘅應該係第一部作品啦，咁真係一鳴驚人啦。咁大概係講乜嘢呢？咁佢個故仔呢就係講一個傳媒大亨嘅。咁呢個傳媒大亨嘅即係大概1871年啦，佢阿媽呢就發現咗金礦喎。咁就突然間有錢咗啦。咁其實呢個傳媒大亨細個嘅時候本來呢就拎住個滑雪板啊、個牌子即係有個牌子嘅滑雪板啊。咁佢係好開心咁玩緊啦。咁點知佢阿媽就唔得，我哋有錢啦，你要咧就去呢、這、一個寄宿學校學嘢啦。咁到佢25歲嘅時候咧，佢真係開始有錢啦。然後佢就做好多有錢人做嘅嘢，就包括買咗一份報紙咯。咁同埋佢點樣去即係其中有句對白就係話即係佢老婆問：咁你唔怕人哋點諗嘢？佢話：我使乜怕人點諗嘢啫？我傳媒大亨，我係教人哋點諗嘢噶嘛。我利用我個報紙係去影響人哋。点样去思考噶啦嘛咁样，咁嗱咁就入边就其实一开始咧就系讲咧呢个传媒大亨咧就最后嘅一啖气啦，死啦！ 哦，即系一嚟就已经话佢死嘅时候 死啦，咁佢就 flashback 翻啦。 咦，咁即系话呢一套电影都系真人真事嚟嘅，系咪啊？算系 呢一套电影嗱，你听我讲埋，你然后个故仔你就再问我呢个问题。 好好好好 吓，咁佢就死啦，咁佢仲喺度回顾一生啦，咁啊就玩滑雪板啦，跟住去 boarding school 啦，跟住有钱啦，买报纸啦，买报纸跟住影响社会啦，跟住就娶咗当时 有权力有地位啦， 系佢有权力，同埋佢娶咗呢一个美国总统嘅一个侄女吓做老婆，咁但系即系久而久之咧，就两夫妇嘅感情咧就变淡啦吓，咁跟住佢又做生意就开始点样 有冇失败啊？会唔会？ 佢有失败有成功，但系佢越嚟越有野心。有野心嘅时候，佢点样系冇咗以前嘅初心啊？或者系小感少少道德啊咁样。咁跟住佢就想从政，但系从政之前咧，佢遇到一个女仔，那个女仔一个。歌女唱歌唔係好叻嘅咁樣，咁但係就好得佢心，咁然後佢就成為咗佢嘅小三啦。但係基於咧，佢哋呢一個即係不倫之戀咧，就影響咗咧佢從政嘅選舉嚇、等等咁樣。咁其實咧呢一、這個古仔咧就係依咁講你會陪住呢一個咧呢個傳媒大亨啊，佢個名字咧就叫 Charles Foster Kane 嘅、大國民嘅 Citizen Kane， 就唔係 K-I-N-G 嘅 Kane， 係佢姓 K-A-N-E Kane 咁樣喎。咁你就會陪住一齊成長嘅。咁你亦都唔會討厭佢，因為其實有。少少似，如果用老一輩講咧，似鱷魚類咁啦，即係可能你冇睇過啦。總之你即係你同睇佢，當然又唔係 Joker 嗰啲啦，嚇即係 Joker 佢唔係一個大亨啊嘛，唔係一個有錢人啊嘛。但係你陪住佢長大咧，你明白點解佢會諗歪咗， 變成小丑 啊，變成小丑，或者你會覺得啊，你明白點解呢個有錢人會突然間自私咗嘅？你陪住其實你唔會對佢係，你會唔中意佢噶，但係佢咧。一开头呢 佢臨死嘅時候咧，佢有一句説話咧，就係 rosebud，rosebud 就係玫瑰花蕾。 嗯， 咁大家咧就喺佢人生當中咧，揾到底乜嘢係 rosebud 咧咁樣。咁喺呢度咧，我梗係唔會話俾你聽，你自己睇。即係原來哦，原來嗰樣嘢原來就係 rosebud 啊！原來佢成世人就係欠呢樣嘢啊咁樣。咁好啊，咁跟住阿莫莉頭先嘅問題，你可以問啊。 係，我想話咁呢套真人定係虛構嘅咧？ 好啦，呢個咧。呢、這個阿曼克寫嘅呢一個故仔啊 ，which is 呢個阿播音王子啊 ，Austin Wells 好啊咁樣寫佢啊咁樣，咁其實咧佢哋就點講咧？根據 Austin Wells 嘅訪問咧，佢就成日其實佢唔係特定一個人嚟嘅。美國咁多傳媒大亨，我其實就拉個平均咧，但係佢哋都有啲特質係相似噶嘛。咁同埋佢嗰個點講咧？佢個女朋友仔咧，嚇個女朋友仔其實唔係邊個傳媒大亨個女朋友仔嚟嘅嚇咁樣。咁弊在咧，當時真係有一個傳媒大亨咧係非常出名嘅， 佢、即係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啲 friend 啊。 係啦，而且咧，即係好多嘢你係可以咧， 好吻合嘅， 對座唔係對號入座嘅，唔係對座入號。係啊，咁因為咧，佢有一個當時就同電影界行得即係非常。密切嘅關係嘅傳媒大亨咧，就叫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啊。呢個 Hearst 咧，佢除咗係傳媒大亨啦，佢就真係有一個女朋友仔。個女朋友仔咧，就真係嗰啲演藝界嘅嚇咁樣啦。咁同埋有好多嘢都好似嘅。咁同埋仲有一樣好可疑嘅地方咯，因為其實佢同阿 Mank 咧係好 friend 噶。咁、咧。同埋 更加似啦， 咁更加似啦， 系 咯。咁咧後屘即係亦都有人講啦，即係佢而家變咗。你諗下，原來即係我哋而家好遙遠啦。佢係講緊1940年嘅荷里活啊嘛，即係而家荷里活有啲gossip我哋都唔知道，但係當時嚟講應該係一個好強嘅gossip啊嘛。即係如果你係 Hearst 隔離嗰啲。手下，你係佢嗰啲 minion，你一定會覺得唔得啊！佢梗係呢個Orson Welles 導演啊，同埋呢個 Mink 梗係喺度唱緊我老細啦。咁所以咧，呢一套戲拍完之後咧，根本其實係好難上畫，根本冇戲院啊，係夠膽上，因為嗰個傳媒大亨嗰個影響力，而嗰個傳媒大亨咧，事實上亦都係要去選，即係。點講啊？佢自己都想即係演自喺政治嗰度啊嘛，佢嚇咁同埋佢都有一啲點講咧？佢會因為佢自己想利用政治去攞到一啲優勢啦，咁佢當然會用佢嘅佢嘅報紙啦，甚至佢自己喺電影度人物啦，就對一啲係反對佢嘅或者係佢總之。即係點講啊？逆我者死咁樣咯，佢亦都真係有做過一啲咁嘅嘢。而當時咧，即係根據呢一套David Fincher 嘅電影入邊咧，就係話阿 Mink 咧，就後屘覺得呢一個傳媒大亨咧呢樣嘢唔係幾啱，所以咧就要寫佢啦。 一張膠板已隔著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闯，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应无限地去闯，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忌，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偏偏一息那个。是我偷窥一般按你直播，比起饥荒更惹祸，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做，尽力尽力去懂，愿意犯人像我，认真沉默然后写感觉，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 谈情无验证，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性不必高企，有种怨气，到量衡解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入你。世论也闷得很吸引，所以受责罚事前必须一问，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打开那防护罩半分，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透不过气，危害性好 电影，除了编剧、一个演员、一个导演，是非常之一个电影的灵魂之外，主题曲都一定是一个电影的灵魂之一。如果2020年呢讲疫症的电影的话，不妨可以用以下这首歌《给防护罩一吻》DJ。但今日讲盲黑呢套电影 系啦，简直系瓜楞腾腾楞瓜啦，就由呢个大卫芬奇咧拍佢已故嘅爸爸编剧咧啊杰克芬奇嘅一个剧本叫盲黑，而盲黑系边位呢？原来咧就系佢系一个佢 Old Hollywood 啊，即系一个四零年代嘅一个好著名嘅荷里活编剧啦。咁佢就帮 Orson Welles 咧就系写咗一套叫《大国民》嘅电影咧，被誉为系美国史上最伟大嘅电影啊！你有冇之一都好啦吓。咁啊，头先我介绍咗 Orson Welles 啦，佢系一个即系广播嘅 广播界 天才啦，吓25岁啊，吓有好多公司求佢拍电影啦，咁佢就拍咗呢套《大国民》啦。但系真系佢拍完呢套之后都有啲愁嘅，因为咧头先我讲话佢咧喺个电影当中啦，即系佢同曼克啊，其实应该讲就系影射咗一个传媒大亨嘅。咁而我觉得啲人封即系点讲咧，俾咗个美誉佢咧，成为 number one 电影啦。我觉得佢系内在美、外在美都系有嘅。咁佢喺技術上咧，佢克服咗好多困難啦。因為就算喺即係曼克嘅作品當中啊，係緊劇本作品當中啊，都覺得呢個人物傳咧，即係寫呢個傳媒大亨嘅人物係寫得最仔細嘅，即係大家都覺得係曼克嘅經典作品嚟嘅。咁而阿 Orson Welles 咧，佢第一次做導演，但係佢將咗好多舞台劇嘅元素啦，例如燈光啊，同埋佢揾到一個好好嘅攝影師啊，去幫佢試好多嘢啦。如果簡單講，我哋有時講景深啊，我唔知啊，莫莉知唔知道係咩嚟啦？ 係即係你電話都會有嘅。 系啦，即系如果你 揿个掣， 你揿人像，咁你觉得个点解净系个人突出嘅，其实啲人蒙晒嘅，后面呢啲就叫 景深啦， 景深比较短啦。但如果你要你要去拍呢一个风景照，咁啊，由我面前到个对面个山都睇得清楚，呢叫景深远啦。咁但系其实咧，当时嘅摄影机唔系。即係個光圈啊，或者佢哋即係能夠入攝嗰啲非冷能，能夠感光嗰、那個能力唔係咁強，所以如果要深景深咧，即係要由我眼前 咁， 係好難，你好光好光嘅。佢其實就係佢哋就係有能 力打到好光，令到套戲有好多 deep focus。我哋講 deep focus 即係話由你面前到好遠都係好清晰嘅。佢就變咗唔係用個景深咧，即係景深以外嘅嘢係蒙咗噶啦嘛，就令觀眾唔睇，而集中喺景深入邊嘅嘢。佢係真係用咗對白啊、表情啊，或者係叫舞台調度，我覺得係嘅喺畫面入邊嘅咩 Miss On 先有個係咩名字，去引你睇嗰樣嘢啦。咁另外就係、是你嗱而家講落你話切咁樣啫嘛，影天花板有乜咁叻啊？咁但係你要知道以前嘅 studio 咧，其實個天花板咧係愛嚟掛燈嘅， 同埋高好多。 你要炒底咧，你就會見到眼燈咁。咁所以佢哋就用咗一啲方法咧，佢哋就整個假天花，然後再打燈咯。咁啊，仲有即係嗰陣時嚟講，咁點解攝影師肯幫呢個新導演咧？佢就話：因為你冇拍過戲，所以你會俾我試。咁、那個攝影師亦都係。好好的攝影師啦，咁同埋佢為咗要求一個好低嘅 low angle 啊，我哋叫炒底啦、或者叫低炒啦嚇，咁咧佢就喺其中一幕嘅場景當中掘咗個窿，佢自己嘅落，佢自己個窿要夠佢企先啦，跳入去啦咁樣，咁呢啲都係同埋有好多嘢都係好精準嘅。即係一個好有經驗嘅攝影師，同埋一個好有好感事嘅導演 Orson Welles， 所以佢喺 technical 方面咧，即係技術方面咧，都真係有美譽嘅，佢影響咗後嚟嘅一啲電影嘅。咁而喺佢得罪人方面咧。即係喺個故事以外嘅故事咧，即係因為佢得罪咗當時嘅傳媒大亨阿 Hirst 啊嘛，咁所以佢嘅上映應該話佢由拍攝開始已經好困難㗎啦、即係有人用咗好多錢就話，不如我買起個劇本啦，你唔好拍啦 ，Mank 咁啊，或者 Orson 你唔好拍啦咁樣， 即係用好多方法想阻攔佢，係 啦，唔想佢哋拍，拍又唔想佢哋拍到，跟住拍到又唔想佢哋上到咁样咯。咁所以其实佢一开头嘅时候咧，佢上画咧，虽然啲影评讲得好好，但系啲即系佢哋上映有困难啊嘛，同埋佢个传媒大亨有好多传媒嘅影响力噶嘛，佢就成讲到套戏好唔好咯。咁所以佢第一轮上画咧，其实系失利嘅。咁但系佢哋又攞到个奥斯卡最佳剧本喎。 系， 佢哋好似有差唔多咁超过七项提名，但系剧本咧就系、是、唯一一项佢攞到嘅。 系， 咁但系呢、這个大国民攞到个最佳奥斯卡剧本之后咧，就开始好多人就喺度争拗啦。喂，到底咧系阿 Mank 写多啲啊，定阿 Orson 写多啲咧？即系呢个咧，亦都喺套电影度咧就有。有少少交代嘅， 系、 有少少交代嘅、但系我自己作为一个电影人咧，我觉得其实佢嗰、Mank 嗰套电影咧都讲咗，其实咧第一二稿可能系阿 Mank 写，跟住其实一套电影由文字去到拍摄当中咧，每个人都喺度改紧剧本噶嘛。即係有時你真係好難話一句兩句話，我哋要即係我個成功，我係呢度3.5万字當中嚇，我負責係20000几千字。喂，如果你咁樣計，你就真係唔係一 team 人。咁不過咧，佢後屘咧，佢就係有一個傳說啦嚇，就話 Orson Welles 咧，即係個導演。就同阿 Mank 講過，佢就話：哇！嗱，而家我哋要面對好多壓力啊！呢套戲即係製作嘅壓力啦，同埋啊傳媒大亨點啊封殺我哋壓力啦。不如咁啦，你唔好出 credit 啦，即係你編劇唔好出名啦。咁嗱，我當時請你就當係劇本醫生嘅啫，你嚟幫我收劇本嘅，即係有個咁嘅傳說，就話啊導演唔想俾個 credit 嘅編劇。咁呢套戏入面呢佢就係咁拍嘅。咁到底係咪真呢、我就唔知啦。咁但係结果呢就阿马克梗係唔制啦。咁而且呢佢仲要係編劇名係行先嘅。係先係阿 Mank 出咗然后先到阿 Orson 嘅。咁就结果呢佢哋两个都即係双双攞到呢一、這个奥斯卡嘅最佳劇本啦。咁然后呢咁啲记者又访问喎。佢就訪問阿導演咯，佢就問導演話：咁其實咧你有咩即係感想啊？嗱我哋即係你套戲咧有七八九個提名啊，而家得一個編劇，而且仲要同阿 Mank 分，咁你有咩感想啊？咁樣咁跟住咧，佢阿 Orson 就講。 咁我会同阿 Man 讲咯，你而家可以好开心啦，你可以分到我个 half 啦，你可以分到我一半啦吓。咁咧，咁跟住亦都有啲记者问翻阿 Man 噶咯，咁佢话喂，其实系咪你写嘅？系啊，系我写嘅。咁点解有 Austin 有个 credit 嘅？即系啲记者真系有睇到煽风点火。咁跟住佢都答得好得体嘅，咁佢就话呢啲就系电影嘅 magic 啦。 好好啊，佢食 系啊，佢就呢啲就系电影嘅 magic 啦，咁样咯。咁但系其实我觉得电影始终都系一个 teamwork 啦。咁如果你个剧本写出嚟冇导演拍嘅，你只系一堆字啫。咁系调转，我又讲翻我哋开头啊。如果导演冇 紧要啲，定系编剧紧要啲？ 导演冇咗呢个剧本喺开头，即系如果唔系因为阿 Mank 咧系识嗰个传媒大亨咧，白咗咁多嘢翻嚟，你可能又唔系谂呢个古仔。 逆转的超能力，时间拨到早一百年的春天，全城在近路活着，彼此有爱，忙里不见乱，我跟你或会发展知己情缘，除非我有预知地趁疫症不猖獗时的秋天，如上帝邀约你去落基山多瑙河休假充电，要趁你行程冻不等豁免。其实我不必意能大到可扭曲真相改真秋，我只想忘掉你不解这温柔，断然未接受能重组时光，只需倒流一句话就足够，尴尬到自己之前褪了，我喜欢你不开口，十岁还做朋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4宗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有50多宗。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多7名工人确诊，群组累计8人染病。沙田一田百货新增5名员工确诊，日出康城九期地盘再有5宗个案，群组累计近60人确诊。歌舞群组再多6宗个案，张敬轩演唱会再多1人确诊，患者是观众，暂时找不到感染源头。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刚刚收紧的社交距离措施需时发挥效用，市民至少在未来两个星期保持克制和配合，才能够遏止疫情，包括减少同亲友聚会。政府就强制检测规例公告刊宪，要求曾经在指定期间身处九龙湾丽晶花园第4座 E 室单位和第18座 D 室单位的人士，需要在下星期一或之前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身边嘅咧就系穷小子洪家豪。 系你好啊，唉，又系我啊。 系啊，又系你。 好耐冇嚟呢度，即系上嚟你节目系啊。 系啊，因为疫情关系嘛，系啦。不过今次咧，穷小子就话俾我哋听咧，穷小子都已经有一个新嘅一天啦，因为佢系一个新牌仔。 系啊，新牌仔咯，系啊。 讲下你考车先啦，我考车嗰阵时腾到癫。 紧张嘅，即系紧张嘅。原来即系我都同自己讲，诶、哎，对住咁多人唱歌都冇嘢啦，应该冇嘢嘅。但好紧张噶，真系，即系你知啦，你知啦，即系嗰啲可能考泊车先噶嘛，个泊车系好微控噶嘛，仲要系我唔知道你啦，但我斜佬泊车噶，即系你好少少有门咁样，少少咁样啦，跟住然后系其实系即系当你好紧张嘅时候，你个微控冇咗噶，即系你只脚都 feel 唔到嘅时候，就要好小心，好小心咯， 系 咯。 嗱，我想问一下你啊，之前考嘅时候系边一个路啊？ 中二街。 我考天光道啊。 天光道好似难啲嗰啲啊，我唔知咯，我都唔知道，我就考过中二街。 系咪？但系我考个考官出咗名啫，因为咧我考车个师傅嗰啲好好笑噶，咁有阵时我会同佢哋系学完车之后同佢食 tea 啊嗰啲啦。 咁 好 friend 噶。 女仔真系女仔，我嗰啲搭半圆搭五已经落车啦，系啦走啦咁样 噶。唔系，当然我都系嘅，但系因为我考完我第一次卧咗，跟住佢哋就氹我就话啲同我哋食早餐啦咁样，跟住之后就成日听佢哋讲好多嘢嘅，又或者听佢哋自己言谈间咧，因为几个学车个师傅全部都识嘅。你自己嘅时候开头考嘅时候，你 feel 唔 feel 会唔会因为就系你哋嘅考车师傅而令到你反而好紧张？因为我系咯，因为我不停喺度听佢哋好似好紧张咁啊。 我就冇嘅，冇因为考车师傅个紧张，而系嗰样嘢系即系其实我觉得系疯狂嚟形容噶，即系我觉得。嗰樣嘢最緊張係咩呢？係你知道自己萬一考唔到，唔知等到幾時咯。 係啊， 呢個緊張咯，所以你好想做到，因為呢 但原來話得三成嘅人考到嘅啫喎，聽聞。 我唔知啊， 好耐之前我睇過。 但係個問題係你考唔到，跟住然後如果你排唔到嗰啲快期，你跑翻正常期，即係譬如我九月考，我要排到二月喎。咁、 啊、 我二月再考唔到咧，我學牌都要再續過噶咯喎。即係當然啦，我諗佢都係想真係想個道路非常安全。先至即係俾大家即係揸車啊咁樣，咁我都認同嘅，因為我覺得香港人揸車係比較不守規矩嘅，我覺得 同埋要快捷嘅， 係都快咯，即係係咯，同埋都冇唔係好唔夠禮讓咯，我覺得 係 咯， 我都係，但係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就係睇下你會唔會條路上面，我覺得有啲好彩嘅成分噶，因為睇下嗰啲附近啲師傅，首先嗱你考嘅時候睇下係咪繁忙時間啦， 時間啦， 係啦，我兩次都中招嘅，朝頭早八點幾九點嘅， 咁、哦、就真係慘啦，因為翻學翻工係啊， 仲要我考嗰區咧又係全部都好多學校。跟住之后另外第二样嘢就是睇下啲车会唔会就你啊？呢、這个我都听过有啲人讲过咧，就话有啲车见到你挂住个考字咧，好好嘅，佢哋真系会让你先或者就你嘅，咁就要睇下嗰啲会唔会就你啦。如果唔系，有啲就好衰，特登刁难你嘅。 咁我就冇嗱，我冇遇过嗱前者，我觉得即系个时间咧系非常紧要嘅。第二个我就冇谂咁多，即系我冇用，我冇谂去啊，希望人哋就下我啦咁样嘅，但系。亦都好明顯係有啲人係唔就人嘅，我覺得係啦。咁上網都有啲網片段係睇到特登可能要整一整個學考緊試嘅人啦。咁我覺得呢啲就唔係幾好囉，即係人哋考緊試。但都當然其實你都要學懂，即係你都要考之前都要去學曬。即係我呢就係一個咩人呢，就係我係考之前我會諗晒所有嘅會發生嘅方法，即嘅情況，然後點樣解決，我知道晒，所以我都幾有信心嘅，係啦。 你好勁啊！我雖然有諗過啊，但係諗完之後咧，到嗰時就騰咗啦。 好彩我學車嘅時候就學到真係有咯，即係真係有發生到咯。即係我問師傅喂咁樣點算啊？之後佢話嗱咁樣就你要咁樣做，點知佢真係喺學車嘅時候有一個咁嘅情景，咁我咪知道點解決咯。 太多眼泪，听说凡男士至今要睡，我同坐床心里，你话我含蓄到像雨水，我的真性情只需你做证，不想多解定这曲线。 学车，跟住成功攞到个车牌啦。到出嚟嘅时候又系第二件事嚟嘅，真系马路如虎口。你考嘅时候，因为我哋系30-40嘅啫嘛，顶笼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到出嚟嘅时候，你其实你揸60-70咧，即系最多70啦。但系你揸到可能你50嘅时候咧，佢已经觉得你好阻住佢，你就好大压力噶。你有冇呢啲感觉咧？ 有啊，但系因为我住得比较远咧，所以其实点都要行公路嘅。咁所以啲公路其实你 keep 翻住70，我都觉得 OK 嘅。咁好怪噶，你揸到70咧，你都觉得自己好慢嘅，因为全部人都喺你隔篱，咁样飞过咗。咁但系我就冇话呢个压力嘅，即系我咪自己揸翻自己咯。但系有时就因为系咯，即系我又唔会俾人有，即系唔会令因为人哋令到我有压力嘅。但系就反而即系希望唔好影响到人咯，即系唔好就譬如 cut 线啊嗰啲，你唔好。唔好做，唔好胡亂設線咁，就唔好影響到人。我覺得呢啲緊要啲嘅。 我都覺得係啊，一定要打燈喎。 係啊，打燈啦，同埋睇清楚。即係原來以前即係譬如我睇啲 friend 揸車，以前即係從來都冇話咩叫咩盲點，即係唔會望盲點噶嘛。咁但係原來cut 線係真係要望喎。 要㗎。 真係有可能無啦少咗架電單車出嚟嘅喎，係有可能嘅喎呢啲嘢咁咯。係 啊。我都試過嚇死我啊！ 即係兩條左右兩條線突然之間一齊想 cut 落中間咧，呢個係最。最麻烦嘅，我觉得系，同埋你要 keep 住个车速噶嘛， 系啊，跟住嗰下吓到啊，褪又唔系，咁啊继续向前行又唔系，最后屘我真系屈服，我行咗第三条线嘅，之后翻转头， 同埋 cut 线记得俾油咯，系啊，都系一定系要俾油咯，唔好走去慢慢 cut 咁咯， 系啊，好咗最后面 嘅声咁样同 cut 咗条线噶啦。 嗱，我想问下洪家豪啦，去到呢一度啦，虽然你就话新手同你考车嘅时候，完全都觉得冇乜难度，冇乜话唔惯，但系会唔会有一样嘢就叫做揸车躁狂症咧？因为我发现之前就成日笑阿斌仔啊、阿凌子维啊嗰啲啦，但系到我揸嘅时候，发现我自己原来都有噶。 我系完全冇嘅，系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应该唔系特别躁狂嘅，除非真系 你会变第二个人噶。 我唔会噶，我真系冇啊，我真系未嗱 so far 啦，即系 so far 我未试过躁狂啦，即系揸车未试过，即系嗰啲喺度讲粗口啊，要闹人啊嗰啲咁样啦。咁但系。系咯，我冇呢样嘢嘅喎，点解你哋会有咧？我想知道。 真系，我都唔知喎，因为你见到之后，你会觉得好唔锯。 但系你系因为人哋做错嘢。 系啊，喂，你知唔知道快线系唔可以长期揸快线噶？ 唔可以长期揸快线。 系啊，即系你唔可以成条线全程都系揸快线噶，你几公里之后你要翻，即系最尽系几多公里咯？我记得系。 哦，系啊，因为长期揸快线，个快线就冇咗用。因为攞嚟过车噶嘛，其实 系啊，诶叻，冇教翻俾师傅啊，但系我想 冇教噶，其实师傅唔会教呢啲噶， 自己真系学嘅。 师傅系教你点样考到个牌嘅啫，咁但系我宁愿佢净系教到我点样考到个牌就得啦。 但系唔系，因为其实你出到嚟条街嘅时候，你就变咗就一来就会令到自己危险啦，二来你阻到人自己唔知咯。 其实条街啲人，我觉得应该系好多都唔知嘅， 系啊， 即系你譬如上网睇好多，点解让线都唔让嘅？系咪即系冇教咧？但系冇理由冇教噶，让线让。即係好危險噶嘛，其實呢、這個咁，所以就呢啲就，唉，我覺得睇自己，同埋要真係好專心咯。因為譬如我哋用睇住個電話嘅地圖啦，咁當然你唔識路睇地圖啦，但係其實最準確都係睇地下嗰條箭嘴到底有冇得轉左轉右。你知啦，唔係條條線有得，即係譬如而家同你講轉右。或者直去，你挨咗右线，咦冇得直去，你又要 cut 翻去中间，呢啲就攰咯，系啊，咁讲。 今晚不想道别，但令于家内做何事，导致首先比乱前要挂住。可否加点热烈？爱上了感冒被人治，想起这心软便由你。全日外转没大概 遇过一啲惊吓事，或者你自己谂翻都觉得搞笑，点解自己会中呢啲招嘅事咧？ 都有噶，但系呢个就即系都唔系为唔系特登嘅，即系可能有诶。即系譬如 唔小心切错丝， 系啦，跟住然后又想 cut 翻转头，点知俾后面 boot， 即系俾人 boot 完之后，又再用个高灯照住我，跟住我咪 say 个 sorry 咁样就算啦，咁样。 但系唔识啊嘛， 紧张嘅呢个呢啲嘅紧张咯，系因为你知道你转错咗，你有排都翻唔到转头啊，咁咯， 系。但我想话啦，除咗呢啲之外啦，会唔会你话作为呢个新手嘅时候，你会俾其他 tips 而家考紧牌嘅朋友咧？ 考紧牌嘅朋友啊？我覺得同我一樣啦，即係一定要了解曬所有會發生，即係喺你嗰條考試道路上會發生嘅情況，然後全部問曬師傅，全部叫師傅解釋一次點樣過。即係啊喂，即係你知啦，最興㗎啦，左邊有死車，你要打個右燈望慢點轉，即係過死車。 過完之後打翻左燈。 係啦，但你過死車最煩係咩呢？就係、是、啊迎面對面隔離線有車嚟嘛，有大車嚟，咁即係呢啲你全部都要問清楚師傅到底點做。我覺得呢啲就。即系事半功倍啦，咁样就系。 嗱，咁啊，学完车，考完车，到已经可以攞到车，咁啊，当然一个新嘅体验啦。但系另一样嘢咧，对于你嘅音乐嚟讲咧，亦都有一首歌曲啦。咁呢一首歌曲叫《穷小子》，我哋头先一开头嘅时候都讲噶啦。 系啊系啊，咁呢首《穷小子》啦，即系2020年即系最后一首啦。跟住然后呢首歌其实就系讲，好似大家听到个名字就系好讲钱啦。但系我觉得唔系净系讲钱嘅，即系可以系讲一啲即系爱情上一啲好无奈，或者可能来自两个世界嘅人，但系你都为佢努力啦，即系可以系讲即系唔同嘅成长啊，唔同嘅出身啊等等啦。咁但系即系当然好似好负面啦，啊好穷啊，好负面。但系唔系嘅，其实呢首歌系讲啊，对方其实一直都冇放弃你，你都要一定要努力去争翻口气，去做翻一个即系对佢嚟讲系一个负责任嘅人咁样咯。 呢首歌你自己作曲噶嘛？你当初作曲嘅时候系咪都系谂住呢一个概念嘅？ 唔系，当初作曲系谂。谂住当初作曲咧，其实有个故仔嘅，即系谂住个 topic 系讲暖水嘅。咁咩叫？ 点解暖水啊？ 即系嗰阵时就谂咗少少，即系原来啊呢个女，即系可能你每一日都好辛苦翻工啊，咁即系一般都市人啦，翻工拼搏，翻到屋企咧，原来你个另一半咧就永远都会递上一杯暖水俾你。咁但系咧，你永远咧都系嗰杯暖水冻咗之后，你都冇饮到。咁即系比喻一啲原来我冇珍惜佢啊咁嘅嘢嘅，即系当时。写呢个歌词，当时写呢个 demo 的时候是有呢个想法的。咁但系之后到真系做呢首歌，就同阿谦讲啊，我都想用爱情去包装一啲好，大家都好有共鸣，或者会有机会可能今年经历紧，或者一直年轻人都会经历嘅。嘅階段啦，咁樣就所以就有咗窮小子呢個話題啦。 係，但我想話啦，就同阿謙溝通咗，所以就有呢個詞啦。但係另一樣嘢，你係同 Yanny 溝通咗，定係公司同 Yanny 溝通咗，所以呢一個 MV 都係揾 Yanny 拍嘅咧？ 其實我 suggest 嘅，因為我同 Yanny 本來有個廣播劇嘅合作嘅，咁喺廣播劇裏面都係飾演情侶。咁一嚟啦，即係一嚟又想少少食翻呢一個情侶嘅角色啦。二嚟就係其實因為個歌詞裏面其實嗰個男仔即係我啦，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冇咁成熟啊，需要人哋照顧多啲嘅人嚟嘅。咁所以就喺一個咁嘅情景下咧，我就覺得 Yanny 咧係一個幾即係好似感覺係幾會照顧人啊，幾體貼嘅一個女朋友。所以我就找了 Yanny 就去拍这个 MV。 我个照顾人，我个体贴人不见你找我，你不见你跟公司提议， 那我下次找你咯。 你下次都不是整这首歌， 下次整一些那些什么那些什么 Heavy Metal 一些， 不是找整一些 hurt 女仔那些 我以为你说那些妖女啊， 小心要流泪啊，你可能是 但我想说今次这首歌呢，即都刚才都有讲到为什么啦，但是啦，作为这个歌名嚟讲，穷小子，你有冇自己都遇过喺爱情方面系都要挨嘅时候，有个女朋友都会陪住你啊？呢啲嘅经历咧， 都有噶。咁因为总会有啲爱情或者拍拖嘅经历，系嗰个人会令到你觉得自己唔够好嘅，即系咁，然后之后可能你就会想觉得佢值得更加好，但系佢又冇放弃你嘅情况，咁你就变咗一定要即系挨过嗰段时间，或者你去。真的要努力去 達到你自己想成為嗰個人啦。但當然啦，呢、這個世界上有好多嘢，即係唔係努力咗就做得到嘛。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即係如果能夠爭翻口氣，就梗係最好啦。但係做唔到嘅話，我覺得對方都會睇到你嗰個努力咯。咁之後嘅嘢就之後再算啦。咁 你自己最深刻嘅一個畫面就係咩畫面呢？ 都係即係可能出街，但係可能。未必可能帶到佢去食啲好好嘅嘢，又要可能佢即係俾錢啊咁樣都會有嘅，呢啲經歷真係有。 即係真係 MV 入面嘅某啲情節啦。 都真係有嘅，但 MV 就會係咯 ，MV 就其實 MV 都好真實，原來真係即係有啲網民 comment 啊，或者 fans comment， 原來佢哋都真係試過去搶半價壽司啊，然後之後可能打幾份工啊咁咯，係咯。 其實我都會的，逢夜晚放假的時候搶半價壽司，你覺得很開心的。 你會很開心啊，因為很抵啊嘛。 係啊，即係你會覺得哇，平時咁貴，但你而家可以用平的情況下就可以攞到。 係，我就未試過嘅，但我想試一下嘅，因為我覺得其實那些壽司都應該幾好吃的。 係啊，你試一下那些八九點啊，七八點、八九點嗰啲啊，你超級市場一定有的。 好啊，咁係啊，咁 好多人喺度等㗎， 等你帶我去試。 喂，但係呢一個啦，我想問一下啦，咁你有冇試過用一些最唔需要錢又或者最只係用心思嘅方法去氹女朋友呢？ 都有嘅，都有嘅，即係可能佢可能好鍾意某首歌，咁我就用我嘅即係我就自己即係重新編過，再唱再錄一首，即係可能嗰啲首歌送俾佢，咁我覺得呢啲就即係喺我嘅範疇裏面，哦，我就做到又唔使錢咁啊，掂啦咁樣咯，係啊。 但係呢一個誠意真係超級多，話俾你聽，好多。 是咩？好多 你用几多心机啊？同埋旁人唔知道你用几多心机去编曲噶嘛？ 系咯系咯，即系我觉得我唔知呢个系咪好多咧？对女仔嚟讲，因为对我嚟讲，我觉得即系都系一种心思啫咁样咯，系咯。但系就但系即系唉，人大咗，始终都系现实噶，现实噶而。 你所以耐唔耐氹下就得咯，呢、這個 係啦係啦，唔好你冇得下下都出呢啲㗎，出呢啲就唔得㗎。 不過呢一個都有心思嘅，即係耐唔耐出一下咧，係超級驚喜嘅。咁我想問啦，最後一個問題啦，咁而家嚟講對洪嘉樂嚟講，首要嘅擇偶條件，即係揀女仔條件，係咪都係要肯佢肯陪你捱呢？ 系咪肯陪我去捱啊？我覺得都係嘅，都要，都真係需要嘅，因為始終歌手呢條路，即尤其是今年啦、啊，或者即係尤其是今年啦、啊，即係真係比較比以往差啦，即係喺嗰個經濟上，因為始終少咗嘢做，少咗現場唱現場，因為我哋都好靠唱現場去 收入 啦。咁跟住之後。我覺得係，同埋即係做歌手係一樣好唔肯定嘅嘢嚟嘅，即係你冇得話我 guarantee 到我一定會成功嘅，或者我成功咗之後一定會帶到呢個生活俾大家，即係唔同打份工你有數得計，咁所以就我覺得呢樣嘢都重要咯，係啊。 咁希望窮小子洪嘉豪之後落嚟嘅歌唔再窮小子，因為你嘅努力咧係大家見到嘅，同埋你嘅才華，仲有你嘅外貌， 呢個緊要， 好緊要啊！係 啊 係 啊， 希望之後有首歌係富小子。或者有錢仔， 好啊好啊，多謝你、啊。 Thank you， 洪嘉豪，拜拜。 富二代啊，叫做暴發户下手機， 拜拜。 拜拜 ，Thank you。 長期陷陣衝鋒，氣力無窮，夜裡意志一鬆。发恶梦，唯穷得很，被人操控，被鞭打都不敢发疯。从二万年俱灰，这样平庸，但你说我始终能出众。撑下来，或者止痛，但心中郁结无人懂，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无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 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是否只可以靠运气？黄燕站在街中，世事朦胧，绝处会有转机，谁相信？要的没有来，来的都是嘲讽，或我未配共你相拥，都佩服自己敢去留住你，漆黑里看似梦神气，糟蹋蜜月期，很痛恨自己得爱情去养活你，不舍不弃，我一早知道要争气，但争不到世界待我好，我不失呼救了没信号， 叫做穷小子洪家豪，咁咧听日咧就会有条片啊摆上社交平台噶啦，就系、是、因为啊洪家豪带我由广播到一个圈啊，好啦，咁呢个时候咧节目尾声提一提大家，由于疫情嘅关系，电台节目都会有一啲嘅调动噶、哦。听晚开始敏感时刻咧就会变成晚上10点至11点钟，而11点钟之后咧就会有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嘅联播节目，而听晚就会有音乐说喺呢度敏感时刻同大家讲声拜拜。记得听住听晚10点至11点钟嘅敏感时刻啦。